是个什么样的职业呢？以前听说过睡眠体验师，你们是不是异曲同工啊？嗯， 首先我先恭喜主持人终于可以下午上班了。 哎，不，你太懂我，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，低调低调。虽然我已经说了一个多月了。好，谢谢你的恭喜，我接到了。 然后我再回答一下这个粉丝的问题。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那个说法，就是说我自己的偶像可能是蔡澜先生。 哎，其实蔡澜先生也真的算很资深的美食体验家。 对，当然了，我要做到他那一步的话，我想还有很长路要走。 哎，对，但是在这儿呢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他说到的这个睡眠体验师，其实是差不多的。 对， 一个是要到处去体验这个床舒不舒适啊，整个睡眠体验感好不好。那 Alan 确实会到处去吃，你的食材好不好呀？是不是如你宣传的那样啊？给出一个很中肯的评价。不是说我今天跟大旺合作了，我就一直说他好。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可能你会在体验了那么多的品牌之后，有选择的跟一些品牌去合作啊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们 title 当中在美食体验官前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品牌的原因，就是哎，我可以选择跟这个品牌比较深度的合作啊，因为我体验了之后比较认可你的原材料啊、理念啊。哎呀，说回到让你们流口水的，刚才有人说，哎，我都开始打饿嗝了，互动不动了。哎呀，伸出你无力的手啊，继续跟我们再互动吧，也就十来分钟了，你就但是不行啊，我十来分钟之后我下班，我可以去吃椰子鸡火锅了，你还得再坚持到12点吧。啊，加油加油啊。还有这个 Winnie 说，我是个非吃货，我听的我都忍不住了，觉得很馋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这个跟大家聊的，还有人坚持让我组团啊，因为我们之前办小型的这个见面会的时候是下午茶，真的是只提供了茶水和这个咖啡跟大家一起来聊天，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过瘾，强烈要求我们组一个火锅吧。好了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来微博报名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天真的是很冷，争取在春节我放假之前，我们就在1月份把这个火锅趴建起来。赶紧到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啊，夏天的夏，你看我都饿得语无伦次了。然后呢，大家想要来跟我们一起说，我也想尝一尝你们说的这两款火锅，可以举手报名了。还有人说这个鸡汤啊是滋补的最爱，也很喜欢清淡的美食，但这个花椒经常在港剧当中听到，自己还没有采买过来烹饪，介绍一下这个滋补类的食材。好，哎，但是这个在说到花椒鸡火锅之前，我们还要把这个椰子鸡火锅收个尾，就是关于吃完了鸡，我们有一个涮其他食材的过程。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推荐。在我们集中时间把这只鸡消灭以后，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先点一份菌类，就是各种蘑菇和我们的绿叶菜，先下菌类然后再下绿叶菜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吃菜的同时再喝一次汤，它更增加了这个之前的这个鸡汤的鲜度。另外呢它的那个整个的营养，就是包括这个菌类煮在里边，包括还有它的绿叶菜的话，是又增加了它的营养口感，还有它的这个汤的鲜度。 哦，就是我们先建议大家是先涮蔬菜 和菌类。蘑菇。 蘑菇类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汤还是可以喝的。 对， 也有这个蔬菜的鲜味在里面了。 可能还比如我们点的一些蔬菜，像类似于大白菜这种的话，还会再增加你另外的一种香甜的口感。大白菜本身就是有一种甜味， 就是甜的， 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些蔬菜的话，都是在京郊的有机农场，我们自己种植的，由这个整个葛南望的这个集团来配送的。 哦， 我们有自己的， 哎，我最近 有自己的有机农场。 我最近可能是也不很不好意思跟大家说，是因为确实是生病了，然后呢，哎，我就觉得我的肠胃也需要有一些很清淡的，就不能给它太多负担嘛，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也尝试用清水 煮这些蔬菜，当然我也会蘸一些其他料啊，你们不要觉得我过得很惨。没有没有，病人也是会照顾自己的。但是刚才 Alan 提到的那个，比方说像大白菜，我因为北方人就很爱吃大白菜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以前在南方其实没有很多的时候吃到清水煮大白菜，没有太多的机会吃到。我这一次借着生病的机会吃到，是真的甜的。 大白菜会有一个尤其它的那个菜帮白色的部分会很厚，然后但是它有那个清甜的口感。 对，而且咬下去以后那个汁儿怎么样，又吸了一点点的这个椰子鸡里面的汤的味道。你们的恶格是不是打得更严重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接下来就可以涮肉了，对不对？ 对， 涮过了这一波，但是要提醒大家，刚才 Alan 特别跟我说了，涮肉了之后这个椰子鸡汤就不建议大家喝了。 对，这是我当然这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经验吧。不太建议大家再喝这个涮过肉以后的这个椰子鸡汤了。 哦，好，这是一个来自于美食体验官的提醒啊。但是真正的说，每一个人吃这个椰子鸡火锅，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吃， 按照自己的口味。 你的口感啊，可能跟我们的需求也不太一样，但提示大家那个蘸料一定要去品尝，好不好？刚才我们说的用海鲜和蔬果， 非常难得，十分难得， 手工熬制。好的，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花椒鸡，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花椒的这个原材料只在港剧当中听到过，自己买回来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？ 我先说一下这个汤底。首先呢，就是在没有放任何原料的时候呢，这个汤底是我们用猪骨、整鸡、牛骨，首先呢先熬制8个小时，然后呢8个小时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熬制汤底的这些料我们全部把它捞出撇清，只留下汤，再下入同等的料，再熬制8个小时。这样的整个工序的话我们要做3次，基本上要用1天到1天半的时间来完成这锅汤底。 就是每一波料加进去等8小时， 切除杂质， 哦， 重新下料。这是用1天到1天半的时间的话才会出这一锅汤底。 好，这个汤底啊，我绝对相信也会有一些品牌跟大家说，哎呀，我们通过几道工序啊，24小时熬制。 是的， 像刚才我们那么直观的说鸡下进去就知道这个原料好不好，我们可不可以也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当你喝到这个花椒鸡的汤底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啊，或者色泽啊，或者是什么的判断，是真正的熬了1天到1天半，还是说啊，它可能很仓促就出锅了？ 首先呢，这个汤，我们到最后的话会加入南瓜蓉，就是把它变成一种金色的汤底，所谓的金汤。但是呢，我本人不太喜欢用这个金汤这个词来形容它，因为金色会夺去它本身的这个，我们用了1天到1天半的时间来熬制的这锅汤有一些喧宾夺主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这个南瓜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给这个汤增加了一些类似于勾芡的一个效果，让这个汤本身的话利用这个天然的食材使它更加浓郁。但是呢，本身这个肉，这个之前下去的猪骨、整鸡和牛骨给它带来了整这些肉质本身的鲜味和它的一些胶原蛋白，会让你喝进去以后呢，第一个是从内而外的散发一种温暖的感觉。 哦，这个是你身体的一个反应。 这是你身体的一个反应。然后呢，你的整个的无论是从闻这道汤，还是说从你就是喝进喉咙的那一刹那的话，你就会感觉到怎么说呢，会感觉到它的天然的浓郁。并不是我想大家都吃过方便面吧。这个口感，就是说我从单纯从味道上来说的话我通过一些调味料也好，添加剂也好的话，我是可以做到这个味道的。但是它的口感，我只是说，就是说你的，就像我们去摸一个丝绸，我们去感受一个真皮，但是我们去跟你说，你去摸一块粗布和去摸一个人造的皮革，你的感觉的话是不一样的。我说的是真正的这种触感。你的舌头、喉咙和你的口腔， 这个长时间熬制的浓汤给你带来的触感，并不是说它本身的味道，和我也一直强调的就是说这个金色，如果你一直说它是金汤金汤，那真的是这个金字就喧宾夺主了。 嗯，就如果它单纯的是浮于表面的这个颜色，你喝进去，我刚才听艾伦的介绍， 我有一个对比的感觉，就是特别像什么呢，特别像你摸了一块真正的那种很温润的玉。 是的， 你手里面那个感觉，所谓温润不是说我单给它加强行的去加上一个形容词，而是你想象一下，你手上真的是用那种温热的感觉，和我再去摸一个玻璃球是吧，或者是一个塑料，哎，这 个 感觉厚和薄。 听一个朋友给我形容，就是说当你喝下，当这碗汤进入你的口腔以后，你这一刻所有的快感都是来自于你的喉咙。 嗯， 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从视觉和闻，我所谓的就刚才一直强调，就是说它真的能带给你触感。 哦，这个是你的这个嗓子眼儿， 对， 就可以给你的这个结论，这个汤到底好不好？想要来看这个花椒鸡汤啊，我们也说了，没有任何 P 图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来看图片当中的第五章啊。这个，虽然说我们在里面看不到刚才 Alan 提到的，我们每八小时去除一次杂质，然后再往里面加新的料的这个，但你看这个颜色。和它的这个粘稠度的这个感觉，确实不是那种很轻薄的感觉， 对， 它还是很浓稠、很厚重的啊。在我们的图五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同时呢，想要跟我们聊一聊，好奇椰子鸡火锅、花椒鸡火锅怎么做、怎么吃啊？有什么吃的要领，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然后给我们留言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再听了啊，我只能吃完午饭以后再回来听回放。然后呢，要用小本记下来，组团的时候狠狠地吃下去。你要狠狠地吃哪一块儿？不要那么咬牙切齿，我们要温润地品尝它。 我们的鸡很嫩的，大家不用， 不要狠狠， 不要狠狠。 我知道它这个狠狠的，是这么美味的美食，我不能辜负了，是这种心里的狠狠的。好，这个既然有人提到了想要自己在家采买花椒来烹饪，艾伦，你自己做过吗？或者是说你观察厨师，这个会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面熬吗？ 其实自己在家里熬制的话呢，我的建议还是，因为我们买的一些花椒的话，它是干货，所谓的干货，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制，而且这个发制的话，比如你用冷水、用热水，还有就是说我比如隔绝空气呀，就是对它的食材本身的保鲜，会比较需要长时间的经验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，就像我们这道花椒鸡用到的食材一样，我们都是水发好的，由专业人士帮您发好，然后我相信你在市面上也可以买到，就像类似于鸡翅燕窝的那种大家比较常见，但是现在我应该也会有那种已经泡发好的花椒。只需要像我们这道花椒鸡的汤底的话，就是说汤底上来以后呢，里边有半只鸡，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180天散养的海南文昌鸡，然后里边有半只鸡，在这个汤底开锅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要下入就是已经泡发好的花椒、蹄筋还有海参。 哦， 只需要也是大概5分钟的时间汆烫，就可以食用，包括鸡肉。 哦，也只需要五分钟， 对。 但是因为这个汤。